平衡了自己的情志，疾病好一半，不足为奇。那么另外一半呢，就用健康产品方法来进行调节，所以这才是完整的养生。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今天的健康主题啊，要重点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培固了元气之后五脏辩证失养如何的来把握冬病夏治的法则。人有五脏，我常给大家说啊，中医啊对人的五脏和西方医学啊解剖学上说的这个五个器官，它的概念呢，大小格局都是不一样的。西医说五脏，你看这个汉字儿是肉月旁的脏，重其形，重其什么呢，生理的功能。心脏是循环系统的大总管，是吧？肺脏是呼吸系统的当家人，肝脏是人体的最大的消化腺，是消化系统的领头羊，肾脏肩负着泌尿的功能，是泌尿排毒系统的当家人，还有一个脾脏，它是人的免疫系统的当家人。这是现代医学对人五脏的认识啊，是五个零件掌管着五大系统。那么这是有形和它的功能。而你如果认为中医的五脏也是这么一回事的话，那么您连中医的入门级的学员都不够。所以呀，了解了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那么在中医这儿你连个入门级的学生都不够。那么中医的五脏到底有哪些奥妙呢？我们还是观其字，解其意。中医五脏大藏经，这个藏是小孩捉迷藏的藏，所以呢中医研究五脏，重其神而轻其形，是不是？好多人说啊，你说这中医啊还是没有西医先进，为啥呢？你那中医啊对人五脏六腑的描述，手术开刀拿出来了，你没有那个解剖学画的像，是不是？说这什么道理啊？哎，道理就在这儿。中医呢更重视人文的文化的关怀，更重视这个功能。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比如说人老生气啊，气的血压升高，气的胆囊发炎，是吧？气的人呢眼睛青光，青光眼。但是你去检查肝脏的时候，往往肝脏这个零件没有什么破坏，是不是？甚至大夫还告诉你肝没有病，回家吧， 但是祖国中医却明确的指出，说什么呢？说人体气大伤肝，怒伤肝的道理也在于此，是不是？所以呢，一个是治尚未形成的疾病，一个治的是等着加重病入膏肓的疾病。所以啊，这里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的高低差距也就表露无遗了。所以为什么好多人不舒服查不出来病，甚至呢到医院检查出来病，问病怎么得的，医生直拨了脑袋啊，病因不明啊。而好的中医呢，却把人得病的来龙去脉、饮食情志说得清楚明白。所以谁更智慧，谁更超前呢？那么就是无形胜有形，是吧？无形胜有形。所以中医研究五脏，这个脏是藏在里面的，是不是藏在里面的零件啊？不是的，是藏在里面你看不到的东西。那这个看不到的东西是什么？是情志，是功能，是人的神，是人的气。有了神和气，就会化成人之精，甚至影响人的结构变化。所以西医啊，经常研究什么病毒，研究什么细菌，研究什么瘤子，现在呢又研究什么 IP 抗原了。而中医老早就告诉大家，环境造病。所以啊，现代医学也在逐渐的证实啊，好多人正在为自己的啊肝脏的转氨酶而苦恼的时候，正在担心喝酒喝成脂肪肝、喝成肝硬化的时候，而那些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是吧？没有病毒，却莫名其妙的得了肝癌。问西医，西医说病因不明，找中医吧。中医告诉你，人大怒一次，人宿醉一次，相当于一次急性肝炎爆发。这回你明白了吗？所以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病，所有人得病都不是别人的错，自己的错造自己的病，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啊，何为有缘人？知错改错，把握自己的健康命运，这就是文化的精髓。你认可，你就是有缘人。你实践，你得健康长寿，你还是有缘人。反之呢，跑到我这儿来吆五喝六啊，我们有的是钱啊，你给我们拿最好的保健品。我说对不起，我们这保健品管不了您的病啊。不对啊，我们家亲戚朋友都在你这种，都说好了，我也要用啊，你也要用。我说你得了什么病啊？啊，得什么什么病，怎么得的不知道啊。他还理直气壮，不知道。所以啊，养生有道，文化先行。所以人治病啊，和行军打仗一样，长枪短枪、大炮火箭，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动一兵一卒， 不动一枪一炮，未战而屈于兵者，这才是大将军。所以什么武器他都是死的，而掌握了武器，掌握了方法，掌握了战斗力的人的智慧才是决胜之关键，是吧？历史上有马奇诺防线，坚不可摧啊，是不是？有什么用啊？敌人绕到你后面打你屁股，对不对啊？哎，前面坚不可摧，后面弱不禁风，所以所有的武器都是死的，不会说话，而文化是活的。所以你想养生有道，你想运用养生疗法得健康，没有文化做指导，你吃再多的保健品也只有一半的效果，而且你很可能是用错的，是不是？天底下没有最好的保健品，也没有最好的医生，只有能够掌握自己的五脏六腑，能够补充自己的元气，能够自己对自己说了算的人，这样的人才能不得病，这样的人得了病才能康复，就是这么个道理。那么知道了这样的道理，你还要知道中医的五脏它在身体当中的重要作用。中医五脏纵其神而轻其形，这什么道理啊？是吧？你看中医讲心肝脾肺肾，中医说心，它不是说你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冠心病，而说的是心主神明，心主人的神智，所以心叫人的君主之官。所以治病先要明理，所以为什么肿瘤的病人一半被吓死了？因为心神已乱，是不是？打仗，你那个将军元帅已经吓得屁滚尿流了，就算有铁骑三千，那也只能什么呢？功亏一篑，是不是？所以战胜疾病的信心从哪儿来？从心神而来。那么这个心神怎么样才能有战胜疾病的信心？要有对疾病的科学认识和客观的思索分析。那这些从哪里来？从肝脏，肝脏的胆识，是吧？所以聪明人他的肝脏都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的东西，接受事物的能力特别强。但是你光认识光接受，就像孩子会背单词儿，是吧？会查数，这个还不够，这个只是什么呢？学习的一个工具。就像你把整本字典的字儿你全认了，你不见得写得好文章。那么怎么才能写好文章呢？就要把这些字啊合理的组合。所以肝主的是人的认识事物的能力，那么这个组合辩证协调由谁来决定？脾者意也，由我们的脾脏，由它来思考，由它来分析。所以啊，有这样的人心里明白，嘴上啊不说，这样的人就是最容易得抑郁症的，因为他们的脾脏的功能太好了，思虑太多了，过为过也，就容易得强迫症、钻牛角尖，所以思伤脾，还容易得糖尿病。那么这个人呢，认识的事物啊 很强，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很强，又善于思考分析。那么如何才能得出明确的结果，而且把这个结果能够定得住？那么我们的肾主人的志能够坚持得住，就是人的意志力。水脑中风快成植物人了，他能不能活过来，就看他的肾好不好，就看他的意志力坚不坚强。人得了恶性肿瘤会不会转移，会不会要了命，还看他的肾，还看他能不能定得住。那么我们怎么才知道肾能不能定得住？看这人的牙齿长得牢不牢，看这人的大小便能不能把住门。所以颈腰脊椎损害很奇怪啊，大小便能把住门的能恢复，大小便已经失去控制的就得瘫床上一辈子。西医说是马尾神经在起作用，老中医告诉你，肾经主人的志意志力，是吧？人这一生三穷三富过到老，聪明人不见得呀一辈子享福，那傻人笨人呐，不见得一辈子穷困，是吧？后来呢，那个世界财富杂志，哎，好多人做了调查，说所有啊富人啊，我这人不嫌贫爱富，但是呢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人人都可以过上小康幸福的生活。那么穷和富，我们不论财富，论什么？论结果和过程。那么其差距就在一个肾，就在肾的意志力，你能不能定得住，能不能坚持好。所以好多成功人并不是多聪明，相反是他们能够坚持，是吧？这个报道和我的分析是不谋而合的。但是你光能定得住，你下决心，你下了大半辈子，你前怕狼后怕虎，你就是不行动。坐而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行动，果断的行动，不拖泥带水，做什么事儿能够身体力行，这就需要一个人的魄力。这也是一个人，是吧，一个民族他的灵魂所在。那么这个魄力由何而来呢？那小朋友啊，改大便跟大人一样粗，家长认为是病，我说那不是病，孩子改大便都粗粗的，小孩不得肺炎，从小就便秘的，早晚得肺炎肺结核，这什么道理？这就是肺的魄力。所以打小啊就有魄力的孩子，到大了都能成事儿，啊！所以五脏六腑它不但决定着人的生命的本能，它还决定着人的生存的本能，人的事业的本能。所以我常说，五脏六腑皆兄弟，人之病，生活情志造病；反过来，人之健康，生活情志照健康。因为这是五脏之神，无形的东西影响着有形。人心之神明，肝之魂，肺之魄，脾之意，肾之志，这些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无形之神，它却影响着我们的有形之脏。 我们的五脏又影响着我们的五体，五官又影响着我们身体内生长化收藏的功能。我们有好多可以改变，这就是五脏辩证的精华所在。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接着给大家说冬病夏治的五脏辩证施养。五脏啊，它不是我们解剖学所看到的那个五个大零件啊。中医说五脏是藏在里面的，说的是人的生命健康以及呢人生命本能的五大系统，我们把它称之为心脏系统，是吧？心和小肠相表里啊，心主人的神明，是吧？主人一身之血脉的畅通。肝脏，肝和胆呢相表里，是吧？肝主人一身之曲直疏泄，所以人一身的弹性，是吧？借由肝脏呢来调达。所以关节炎的、动脉硬化的，是吧？老抽筋的、视力下降的、掉头发的、经常生气的，是吧？甲状腺长瘤子的，是吧？乳腺生增生的，哎，这些呢你都要看一看，是你的生活饮食哪些方面伤了这个肝脏系统，这是肝。那么脾呢，脾呀、啊、统摄人的气血，脾呢和胃相表里，是人的后天之本，是人气血生化的源泉。所以啊，徐老板减少性紫癜，你不要动不动就扣个过敏的帽子啊，这样的人都是思伤脾所致。还有啊，吃什么东西老不吸收，你不要老给他开促消化的药，而实际上是脾虚，是思虑和运动不能平衡。所以啊，脾有了病，胖子喝凉水都长肉，瘦子干吃它不长肉，这都是脾脏的毛病，是不是？所以啊，那个重症肌无力，它是肝的毛病，没有力量嘛，弹性不好，感到重症肌无力，发展到了肌肉萎缩的阶段，那就是肝病传脾啊，不但肝出了毛病，脾脏也受了伤害。这就是中医的智慧。那么肾脏，肾和膀胱相表里，在西方医学看来啊，这肾呢就是管排尿的，是不是啊？而实际上呢，中医讲肾是人的先天之本啊，主骨生髓，主髓纳气，是吧？所以骨质增生，骨质疏松，小孩不长牙，老人呢提早掉牙，脑萎缩，是吧？骨髓造血机能下降，这些都是肾的毛病。气短，小便把不住门，人的浮肿，是吧？人身体内长的囊肿，这都和肾有关。那么肺呢， 肺和大肠相表里，所以便秘的人，哎，你是不是有不爱喝水的坏习惯呢？是吧？你是不是有睡懒觉的坏习惯呢？是吧？你的饮食上是不是有什么坏习惯呢？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一点。另外呢，肺主收敛，主人一身之皮毛，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肠炎，过敏性的结膜炎，过敏性的皮肤病，这些都是皮毛之病，他们又是肺脏的病，对不对？哎，所以学中医养生啊，就可以让我们呢、啊、每个人都拥有啊孙悟空那样的眼睛，真正的做到人生百病根在五脏，我们能够入木三分，把它看得清楚明白。但是大家还要知道一条啊，就是刚才咱们举那个重症肌无力的那个例子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了，就任何一种病，它不一定就是某一个五脏系统出了问题，很可能呢是交叉。啥意思？五脏系统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而是阴阳五行相互的生发，相互的制约，生克有节。所以养五脏千万别把虫草当成了什么呢？啊，止疼片了，是吧？很可能您的病在心脏上，在整个心系统当中，而我们春天的肝的调养，冬天的肾的调养，秋天的肺的调养，实际上也在通过五脏之间的生克关系在影响这个心。这叫什么？这叫曲线救国啊，不是直接对它起作用，而是通过间接的对它起作用，这也是祖国中医的智慧之处。所以啊，什么叫五脏辩证施养啊？不是说你知道了一年四季啊，你知道了五脏，你对着号吃就得了，不是那么肤浅的啊，而是要经过一个因人、因病、因天时、因人的病势发展走向来进行调理。你包括我给这个肿瘤放化疗的朋友给了个建议，是吧？我说这个放疗化疗期间，这些方法呢是有毒副作用的啊，叫宁可错杀一千啊，也不放走一个。但是我们人呢，我们只要杀灭敌人，我们要保全自己的。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说一说呀，这个五脏辩证施养的几个小原则啊，总结成了几句话啊。这第一条啊，是我们常说的啊，好多人可能不经意，是吧？叫一体多病啊。什么叫一体多病啊？啊，一个人得了好多种病，到医院不知道挂哪科了，哎，请大家写到本上，一体多病，五脏俱伤，元气大亏，一定是先补元气。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当你身体的病很多，按下葫芦起了瓢啊，甚至有些朋友啊，找中医吃中药，找西医打滴流，搞来搞去百药不灵的人，这个时候一定要重视你的元气。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一体多病，五脏俱伤，元气大亏的人一定是先补元气，是不是？那么同样啊，在这一体多病的朋友当中，我们也见到了好多的斑条命，这人得了十几种命，但是呢，在危急时刻，糖尿病、肾病马上肾衰竭了，是吧？或者药物性肝硬化，肚子已经满是腹水了，是不是啊？你再或者呢？哎，这人呢，已经骨瘦如柴，严重贫血了。所以这个时候，培固元气是首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对着奄奄一息的脏腑，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调整呢？哎，所以第二条请大家写上：久病、重病、半条命，兼养肾精。啊，所以大家这时候要注意啊，徐老师啊，您不是说那个半条命的人没资格调五脏，只能补元气吗？我说没错啊，这时候大家就应该参考我们昨天节目讲的内容，叫肾藏志啊，藏志。什么叫志啊？就是人的定力和意志力，是吧？所以同样一种病，在不同人的身上，有的人呢很容易康复，有的人呢却可能因为这个病夺走了生命。我们姑且不论这两个人的身体的条件啊，说身体条件是一样的，说元气的亏欠呢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有人可以转危为安，而有的人却一命呜呼呢？哎，这和人的这个心态，包括肾的意志力，这个定力是密切相关的。所以现代啊，有一门科学叫医学心理学，是吧？有的人说中医啊不懂心理学，实际上大错特错。包括祖国中医基础当中，是吧？最早的《黄帝内经》当中，无时不刻的都描述着情志对人身体和五脏的影响。所以不是中医没有心理学，是中医从始至终始终贯穿着人的什么呢？情志、功能、形体之间的联系。所以真正的中医是全科的，对不对？哎，所以呀，刚才说了叫久病、重病、斑条命、兼养肾精。糖尿病、肾病，病呢是因糖尿病而起，导致了肾损害。这个肾损害，一个是糖尿病并发症，一个是药毒对肾的损害。以前我给大家说过这么句话啊，咱们拿那个香柏木、足浴木桶举过例子，说人的五脏六腑和元气啊，就好比什么呢？一个木盆儿，五脏呢是竖着的五块板儿，元气呢就是木桶的底儿，任脉呢是下面收拢的这个钢条，督脉呢是上面这个收拢的腰线。那这个道理告诉大家什么呢？就人的寿命长短，它不是由五脏六腑当中最好的那个内脏决定，它是由五脏六腑当中最糟糕的那个脏腑决定。我们举例子来说，就是一个木桶它究竟能装多少水，不是由它最长的那块木板决定，而是由它最短那个木板。所以糖尿病、肾病的人，你这时候不要想说我的糖尿病能不能治好，你是先要想能不能把肾保住，不要肾衰竭，哎，你才有未来。所以是这么个道理，是吧？来养这个肾。那么肝硬化腹水呢？啊，肝硬化腹水呢？是吧？有的朋友说呢，我得抽腹水啊。有的说呢，大夫给我打强力利尿药啊， 我要来说一说啊，肝硬化腹水的时候，它有两大并发症。第一是伤脾，脾功亢进导致贫血甚至大出血，门脉高压的呕血叫脾不统血，这是一方向。而另外呢，为什么医生要用利尿药啊？这就好比啊，两个兄弟，一个兄弟啊深陷泥潭了，他就会向他的兄弟求救，是吧？那肝儿就说了，说肾脏老大哥呀，我不中了，你拉我一把吧，是吧？说你不吃利尿药，那水就呼呼涨。但是到头来呢，利尿的强力利尿的结果就是把肾也搞得肾功不全了，就是那肝把那个肾大哥一起也拖进泥潭啊，最后同归于尽。所以肝硬化腹水，你抽水也好，利尿也好啊，那么最后啊，元气消耗殆尽是很可怕的。真正的从中医子母养生文化五脏生科的道理来说，久病重病半条命，固肾精啊。而更多的朋友，我给的方案是什么呢？蒲神康。哎，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没有增加利尿药，而且排尿的消腹水的效果还反而很好。哎，这就是养肾啊，养肾和什么呢？你用利尿药来伤肾，它是不一样的。这跟孩子学习一样，他不愿意学的，你逼着他学，他学不好。他喜欢学的东西，他的爱好，他能把它做好，是不是啊？所以培养人才啊，把这个知识技术培养成一种爱好，那这样的人他的天才的能力是啊无可限量的。所以养生也是这样的，肾精能不能定得住，对于久病重病半条命的朋友啊，你不妨参考我以上讲到的内容。那么无病而养啊，现在好多听众朋友通过学习知道未雨绸缪了，是不是啊？无病而养顺四时啊，或者呢只是调元气啊，只是调元气啊，顺四时有针对性啊，只调元气就是让五脏自动，是吧？那么还有第四条，就是怪病，是吧？我们经常遇到过好多奇怪的病，是吧？你包括被称为世界医学难题，什么帕金森啊，什么干燥综合症，是不是啊？哎，还有什么什么更年期综合症，是吧？还有呢，还有这个皮肤过敏的一些复杂的综合症。说在这儿给大家一个小提示，怪病不怪，五脏定因。